们不平凡的初心，让国家和民族走向伟大的复兴。坚定理想，坚守信念，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广播剧场。 开会、加班、报表、订单，忙啊！ 减肥、游戏、逛街、网购，累呀、啊！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为了理想打拼加油，头脑不能闲着。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成天埋头苦干卖力，腿脚老实转着。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 不要急，不要慌，偶尔要休息，明确方向再出发，品味红尘烟火气。 不要烦，不要乱，偶尔要惬意，认清真相，观万象，领悟世间情与理。 哎，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10点半邀您收听广播剧场。说不完的都市传奇，演不尽的离合悲欢， 原创广播剧新编3言2拍之警世通言，周一到周五每晚10点半登录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 好听的好玩的，一段接一段。 北京文艺广播原创广播剧新编警世通言，讲述大宋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新手父亲忙着急，一筹莫展还树敌，怨声载道四邻岂是一路狂奔显惊奇。各位看官，人生一世无非就是短短的数十年，从幼稚的孩童到油腻的中年，这中间要经历的人物啊、事物的转变呢，那可真是说多不多，说少也不少。而且来说其中的几个关键点呢，总能够影响到整个人生的未来走向，比如成家立业，再比如成为一个家长的角色。于是呢，不同的人在面对这些转变的时候，总会展现出不一样的面貌。 哎呦，李大爷， 呵，这不是张大婶吗？ 哎，这两天挺好的。 挺好啊，我瞧您身体也挺硬朗啊。 我这还行啊。 啊嘿， 哎，听 着啊， 可得注意别摔着啊。 是，没错。 下雪，这地上滑。 滑啊！ 天上下雨，地上流。嗯 啊， 暑去寒来，这有尽头啊。他这个，他李大爷， 他张大婶， 你听说了吗？ 我说什么了？ 最近咱们这街上啊，可要热闹了。 怎么了？ 黄小宝。 哦， 还有那个，他跟那谁，跟那王五。 啊， 他俩都怀孕了。 哟，这俩小伙子怀孕、 啊、不是不是不是，哎，你瞧我这话说的 啊， 我那个黄小宝他媳妇儿 啊， 跟王五他媳妇儿 啊， 全都怀孕了。 呵，家伙的， 过不了多久，或咱那街可就热闹了。 那是都是小孩了，这 全是小孩满街跑。哎，替的大夫满街爬。 对，为什么呢？ 小孩满街跑。 哦， 我就喜欢看小孩。 是是，咱们老年人都这样啊。 哎哎哎哎。哎哎，大爷， 哟， 李大爷， 哎， 张子儿， 黄小宝啊， 来了， 道喜道 喜啊，你道喜，我们给你道喜了， 道喜了， 道喜了， 什么喜啊？ 你媳妇怀孕了吗？不是啊， 知道了哈， 哎呀，太高兴了， 既然是知道了，那我跟二位商量个事儿啊， 哎，你有什么事儿你说，只要是不要钱，怎么都行， 不要钱，不要钱， 不要钱， 大爷， 李大爷， 哎， 我就你张大婶啊，你们两家都养点动物，对不对？ 那是你可不知道， 是不是？ 这李大爷那是咱们这条街上有名的养猪专业户。 对对， 你看 我是著名的养鸡大王。 对呀、啊， 猪户，哎， 我 鸡王，那就是我。 我知道。 哎，您这个， 你们两家都养着动物，对吧？ 对， 是。李大爷是猪，你是鸡， 这 你们两家那个，就是我媳妇不怀孕了吗？ 啊， 你们把那个猪鸡能不能够就是，就处理一下，行不行？鸡脚跟那个猪圈味儿啊，它确实是比较影响这个孕妇的健康，是不是？ 嗯， 这胎教嘛，胎教一般人家都是听音乐，那个帮带着孩子，带着那个怀孕的夫人呢，都去这个乐坊。我夫人 去啊， 那是啊，白天是能去啊。那早上起来，您家那鸡打鸣啊， 那 早上起来听见的第一声音是鸡叫，你这将来生下的孩子怎么办呢？生下孩子，这我们管他起名叫什么呀？叫鸡哥，像话吗？是不是？ 你要叫山鸡哥也挺酷。 对，你这猪 这个 猪太味儿了，是不是？李大爷，你这个猪啊， 你谁是？ 不是你养的这个猪啊，它确实是不卫生，是不是？我们平时啊，应该早就跟您说啊，您早就收了。但是呢，我想着邻居的这么多年了，见了街坊的呢，睁眼闭眼。平时呢，在我媳妇没怀孕的时候啊，我也不提，咱就忍忍就过去了，对吧？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嘛。 行了， 咱们都是 行了。黄老板啊，是这样。 嗯。 你呢，精神太过紧张了。 不是，咱们相互照顾。 怀孕，你刚才说的这话投了我，还能将就听。后来说那话呀，我就不爱听了。 是啊， 照你那意思嘛，你媳妇怀孕天天听鸡叫，这不成是吧？按你这道理，天天听鸡叫，将来你们家孩子生出来就是只鸡呀？ 不是，咱互相照顾， 天天的闻猪圈味儿，你们家孩子生出来就是臭的呀？啊，你这话说的呀，让我这老太太呀，哎呀，我是阔发一笑啊。 你乐，本来就是这个道理，他生下来不一定是鸡，但是呢，他生下来这胎教就不好，懂吗？ 胎教不好，您自个儿挣钱，您搬家，啊，您挣个几千万、几百万，您爱搬哪儿搬哪儿的，您别跟我们这儿较劲。 就是啊， 对对， 你 我们就指着吃的，我们就是穷光蛋，我们老百姓，我们跟您这有钱没法比。 你老百姓，你也不能一点爱心都没有啊。 我们有爱心，我们爱人， 正常哪来的孩子没见过鸡，没见过猪啊？ 真是的， 你就是事儿多。人王五媳妇也怀疑，咱没说呀。 就是啊， 谁说的？我告诉你，王五是没碰见你呢。 哎呦，都来了， 就来了。 哎呦， 今天王五来了， 这么热闹，这院里今天。 那个， 我刚回来啊，怎么了？ 王五， 聊什么呢？ 你媳妇也怀孕了吧？ 对呀， 你看， 就前两天啊， 我就让他们两家啊，把那鸡啊跟那猪啊处理一下。 哦， 这鸡扰的孕妇不得休息，孩子胎教也不好。那猪啊不卫生，是不是？ 哦，有味道。 孕妇感染了，得点什么病？这孕妇哪能得病啊？回头影响咱这孩子的健康，对不对？ 哎，这呦，还真是说你细心啊，我没考虑到这点， 是不是啊？ 哎，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 跟他们俩人一说吧，哎呦，你没看这俩人这通不讲理哟？这哪有这样的老年人呢？ 肯定孩子最重要啊， 对， 这 是下一代呀。 孩子， 你们俩能不能有点育儿常识啊？ 怎么常识啊？ 我告诉你，你还别说那个。我当年生我们家那孩子的时候，好家伙，他爸爸就喜欢养鸽子。那我们家孩子生出来也没一出生就咕咕咕咕咕咕啊。 对，但是那孩子后来不是放鸽子笼的时候，让那鸽子啪一春，把那个哨嘴唇给出货了吗？ 那我们 那 哨嘴唇出货， 就这样说话吗？ 哎，那么可乐的， 就是他们孩子。后来他们孩子后来那什么嘛，就是老身上老带一堆手串嘛。 哦， 老在这还给大家老讲呢，说咱这葫芦得这么缠，是不是你们孩子讲的？是不是啊？ 哎呦，真好哎，这 对， 哦，要不他怕鸽子呢，是吧？ 哎，都怕鸽子。 好嘞，啊，我问问你， 哎，怎么了？ 你黄小宝 怎么了？ 你们家养了一条狗，你王五你们家养了一只猫， 那猫 这怎么办？ 我们家那狗，我们家自家的狗，那是严格的安全免疫，我们卫生防疫， 宠物犬 检疫了。您那猪检疫了吗？那鸡检疫了吗？那别家的鸡啊、猪啊、猫啊什么的，有很大的危险性。尤其这个猫，回头你要挠着那个孕妇，那很危险的，应该进行处理一下。 对对， 是不是有很大的危险性？ 哎， 那个养猫的同志，他得注意一下这个事儿了。我们家的狗当然是没问题了。 等会儿吧。你们家狗没事，我们家猫就不行啊？ 不是你 怎么说话呢？我跟你说，你说我行，说我儿子行，说我们家猫就不行。 你们家这猫怎么这么大地位呀、啊 哎？地位就高，可爱着呢。 什么可爱着呢？ 那我们 猫长得跟傻子似的。 哎，你这你哎你 主 你算老几？你再不跟我说话， 你们家这家猫长得那脸就跟拿网上拍的似的。 我现在要拍你， 哎、 你 年轻人怎么还吵？我说别 还打起来了，这是 别有事说事儿。这不你们不是都很明白科学道理吗？这怎么还吵呢？哎呀，迎接新生命本来是天大喜事，可是偏偏呢，这两位新手父亲搞错了重点了。不仅如此，他们在跑偏路上，哎，还真是一刻都没停啊！ 哎，李大爷，李大爷， 哎， 李大爷， 这小皇上怎么的了？ 我跟您说啊， 啊， 您别看您上回我跟因为那猪那事儿啊，我跟您吵两句，实际上啊，这个我们不好心。咱都为了孩子，您我相信，您也不希望我这孩子生下来歪瓜裂枣、歪毛淘气儿， 那不对， 没出息，对不对啊？ 不，那你好，你这话说的，那合着我这养猪以后要你们家孩子没出息，跟我这养猪有关系 了？不是，我是说，您虽然是坚持那己见，您愿意养猪，我们也说不了什么。但您从您本心里边，愿不愿意我们孩子好啊？ 那当然是愿意， 还是 大爷看着高兴。 我们那孩子将来，我不是跟您吹，骑马能得个状元， 那要是不骑马呢？ 不骑驴就得当皇上，真的。 你这出去得够杀头，你知不知道？ 怎么了？怎么了？我当什么？本来嘛，王侯将相有宁种，知道吗？王侯将相都有宁种，你懂吗？ 怎么那么宁啊，这个种。 那话 叫宁有种乎？ 对，王侯将相有宁种乎？ 哎， 有没有宁种啊？ 没 啊！ 我看你挺宁的、哎，你要说什么你说吧。 说了什么都听不懂，你真的，这都是就那谁说的话？ 谁呀？ 那谁？那个，哎、反正就是那个。就那起义的人说的话， 哦、 起义的说的， 你也要起义， 我们也起义，但我希望我的孩子也有成就，就让天下人都知道他们说的话，知道他做的事儿，将来起码能，你活着吧你啊，你好好活着啊， 我是 好好活着，你好好养生啊，你一定得活到我儿子考上状元那天啊。哎呦，那还得十好几年呢，努力啊，一定努力啊！ 是你让你儿子多努力是真的， 坚持， 大爷愿意看着那么天， 坚持坚持。你看他那孩子， 王五 那孩子呀，你王五，哎，你看我跟这大爷聊天，他插不上话，就他跟那孩子，他对他那孩子没什么信心。 李大爷，李大爷， 王五， 您琢磨他说的是人话吧？ 我听着反正也够。 您琢磨这就是咒您啊？ 怎么意思呢？ 哎呦，您琢磨呀。还活到他儿子考上状元那一天，那有那一天吗？ 嗯， 他根本就觉得你活不长了。 那我不就长命百岁了吗？ 没听明白你就 哦，他是咒我、啊，你这孩子大爷没说你啥，你怎么咒我、 啊？哎，不是， 你得在我这儿啊。 我在您这儿、 哎，你琢磨我们家那行啊？ 你们家那怎么行了？ 那就是您亲生的，不是、嗯、那个我的意思就是跟您亲生的一样。往后您岁数大了，他得帮着我一块孝敬您。 哟， 都是街里街坊的，对不对？ 啊， 得照顾老人。 哎呦， 这孩子会说话， 还一块孝敬、啊、我的孩子将来啊，那孝顺这是什么？您懂吗？孝顺是要有经济基础的。 嗯， 光有一颗孝心有用吗？天天的把那窝头挣800斤的一个大窝头给你吃， 废物点心吗？那不是？ 还是的呀，他也上不了什么品位档次啊。我们将来那孩子锦衣玉食，他那孩子就混成跟他这样也就差不多了。 我怎么了？我不挺好的吗？ 我告诉我你自己养不教父之过，上梁不正下梁歪，你自个儿就不怎么样，你能教育出什么 孩子？就冲你们家孩子好不了。 我告诉你，等我孩子将来发达了，我忘不了咱们这些老街坊啊，你知道吗？哎，李大爷，大婶，张大婶，张大婶，我绝对不忘了您老街坊，刚出来呀、 啊。 刚出来呀、 啊，张大婶啊， 这怎么了？ 快来吧，我 听着这么热闹， 俩人拉着我不让我走，在这胡说八道、 啊。我这听着那么热闹啊，啊，这刚才什么事儿啊？ 哎呀，这不是吗？这俩孩子这还没生出来呢，搞一些事儿，好家伙，反正以后这条街上哦，那不是热闹喽，就清静不了喽。哎呦， 哦，哎呀，这个人啊，都是人的名儿，树的影儿 啊。 这个孩子呀，将来好不好啊，跟取一个什么样的名字呀，太有关系了。李大爷 啊， 您说是不是？ 是啊，好名字他可不多，是不是啊？ 王五就赖你，你跟这瞎吵瞎吵，但这谋划几十年之后的事儿，这名字这眼前最实际的东西。 对对对， 我这个儿子，我将来我这状元儿子叫什么名字呀？ 我 未来咱们大宋的状元叫什么？这还不知道呢。 哎呦， 叫 我们家这也没名字呢。 黄， 你们家那叫 黄。 皇族， 你们家的王，你那王，你们那， 我给你们想你们家那个， 你叫王，你们孩子叫王八， 你们家叫黄狗，蛮好， 哎呀，你是诚心是不是？诚心是不是？啊， 你们就爱两狗吗？ 也真是、 哎、遗传下去， 我给你起一个诗， 良好家风， 最次的名，你们家还叫王子欣。哎呀，最次的名，我把世界上最肮脏的名字怼给你了，怼给你儿子，王子欣， 这也太难听了，这个， 哎呀， 这不行，你 王子欣太好太好，我们家孩子叫黄阿玛，哎，黄阿玛怎么样？你 宋朝叫黄阿玛吗？ 你家叫王子， 那以后的事， 我们叫黄阿玛怎么样？王子， 我这辈儿差点可能。 黄阿玛，哎呀， 我说二位， 怎么了？ 我跟你李大爷边上听着，我们这一直啊，我们俩想乐，我们也不好意思。 有什么可乐的？他都管我儿子叫黄狗了。 是。您二位啊，回去最好好好想想，你叫什么名啊？ 是得琢磨琢磨， 琢磨琢磨再说吧。 不能叫黄狗，哎， 琢磨，嗯，叫王子什么？ 我回去了，回去。 这一时的清静算是躲过去了，但是呢，显然这俩人不能够就此偃旗息鼓，这不吗？这王五、黄小宝啊，又来了，还有备而来呀、啊。 李大爷， 哎， 张大婶， 哎，出来吧， 是，接着我们给孩子起这名字怎么样？我们先， 咱们这院子就我们俩老， 你们住的近，咱得接吧。 大家现在都出去了，就你们俩空巢老人闲着也是闲着， 得帮帮忙，帮帮忙。 这这这，我们再就业吧。 对，说说，他张大婶。他张大婶， 哎， 别老你低头瞎看什么呢？这有什么事儿？那么忙，先听世界上最重要的事儿。我儿子的名字， 哎， 我儿子名字， 你儿子名字不重要，主要得听我儿子那名字。 听你什么？ 哎嘿， 我告诉你， 你怎么咋？ 我告诉你，我 先说， 我 你住好， 刀， 哎， 闭嘴， 不要再说了，我先说，知道吗？ 我头一个说。 我二一个吹啊！ 你后说，哎，我先说， 我 先说，我头一个说， 我这第一个， 我说完了你再说， 我没大哥，我先说，我这名字好，比你强。 二位， 听我这名啊，我这名字体现了我的心路历程，就保证不落俗套。哎，一听下来，哎，大家伙都觉得交口称赞，就叫。 叫什么呀？叫什么？说呀！叫什么呀？ 皇恩浩大！ 我，哎呦呦，官府来人了！ 我是这 怎么回事？ 不是， 来迎接一下！ 不是， 怎么意思啊？ 就我们姓黄，黄小宝吗？ 对呀、 啊，我的儿子就皇恩浩。 啊、哎呀，我说，这是个人名字呀！ 乐什么呀？ 有人叫这名字吗？ 乐什么呀？ 人有叫这名字的吗？ 你呢？你那叫什么？ 你这太可乐了！你这 方怎么了？黄恩浩大。 这反正这那什么那个五啊，你那起什么名了？ 我那嗨，没事。 别没事啊， 没事儿、啊， 说 着这病着呢。 我那先不忙， 你这别不忙不忙，说着 啊， 说着，我们也学习。 你这真听啊？ 那可不真听吗？ 我说着也没人听， 有人听，都爱听， 都爱听，快说吧。 那我说了啊，我给我们家起孩子起名叫啊，我想的是王霸之气。哎。 哎呀，这名好， 还是 长寿， 王八之气，还是征求了我，这采纳了我的意见了吧？ 霸王倒过来，气度不凡。 王家，你就算是王家之气，跟我这皇恩浩荡能比吗？你完了，输不了，回再想想去吧。哎， 行，你等着我的。 我这名怎么样？张大婶，您听怎么样？ 您那名 啊， 您叫您还叫 皇恩浩荡，怎么样？ 哎呀，这名字起的呀， 还怎么样呢？不怎么样 啊？ 你看那人啊， 怎么了？ 这个不作死啊，一般就不会死。 怎么作死了？ 我跟你说啊，这人的名儿啊，不能起这么大。你好比这位叫张二狗、刘二麻子，这都且活着呢。这要是叫大名儿，这名字叫的越大，这孩子可越不好成才，越不好活， 是 吗？ 哪有这么回事啊？ 你看啊， 有谁呀、啊？ 老周家那孩子， 谁呀、啊？ 老周家那孩子，对对对对，我想起来了， 叫什么？ 哎，周天一， 是不是？周天一后来出事了， 哦， 哎，为什么呀？ 啊， 名曲太大，老天爷看不下去。您那倒好，皇恩浩荡呢。你烧香拜佛吧啊！ 啊， 你祈求皇恩浩荡饶了你这么狂妄吧。 我， 你完了。 哎呦，哎，那大爷，您说，大爷大爷，您别乐呀、 啊， 大爷。 哎呀， 您是过来人， 是啊、 您过来，您看您这名字 都有这个老脸。 您这名字起的， 您说说， 李傻，哎，这名起多好，哎，您 才傻呢。 不是不是，这李， 你李大爷不叫李傻， 那叫 你李大爷小时候啊，我们这 叫李傻。 哦， 咱别亏心啊，咱别亏心啊，没听说叫丽子，你李大爷小时候啊叫李丢丢， 然后、 哦、你知道吗？ 李丢丢， 后来呢，他觉得这名字太丢丢了， 还不丽萨、 哎，后来改名了叫丽萨。 那这个 丽萨呢，这名也没叫响，最后大家伙说丽萨丽萨不好，咱们非得走这小辙干嘛？叫丽傻吧？ 啊，你看对吧对吧？ 哎呀，行了，甭说了，你看大爷现在都这107了，是吧？ 那您给出个主意，你说 贱名好活着， 哦， 再说狗剩啊、二狗啊，这都挺好，明白了吧？ 哦、明白了。 哦、 哎、 哦， 我儿子小名叫王狗剩， 凭什么你娃叫王狗剩？ 哎，定了， 我王狗剩 命硬， 什么命硬啊？ 好养活， 什么命硬啊？你那名王狗剩，你那个名一听，你都不起的都不合摇性、 啊，不合摇性啊！ 你王狗剩叫什么都能狗剩，你不如刚我决定，哎，你之前虽然都跟我一呛着，但这回我决定采纳你的意见，就给我儿子起名叫啊， 叫 黄狗。 哎呀，表面上看这两位新手父亲为了自个儿未来孩子真是煞费苦心，既要争抢名字，要跟各种动物过不去，这份在跑偏道路上一意孤行这执着真是没谁了。其实说到底啊，那都是为了满足他们自己个儿的虚荣心罢了。如果这会儿孩子们能表达想法，估计只有一个诉求，那就是我想静静啊。哎，这都是奇葩姓名惹笑话，你争我夺忙自夸，一叶障目丢重点，是关键情节要紧抓。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喜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示通言，编辑徐然，演播李银飞、叶鹏、小曾、于浩，录音师张笑音，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感谢您的收听。